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刚才开场的时候呢，是一首赵雷的《北京的冬天》， 是 对吧？我觉得北京冬天很有特点， 嗯， 是吧？让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小时候就是风比较大的日子，那时候还叫什么落黄土、落黄沙， 嗯， 下黄沙。 啊、 哦、啊！ 就那会儿，就是飞沙走石的， 哎，对， 冬天的记忆。 对，这个夏，这个什么夏天，冬天一刮风的时候啊， 嗯， 你就感觉，哎呦，尤其下午下课上课的时候，4点多钟，按照这个常理来说，冬天4点多钟是慢慢天快黑了， 对。 但有的时候黑的特别早，4点一下黑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就小孩对这就特别感兴趣，就是这外边怎么黑成这样了？是不是来什么怪兽了？啊，等出去一看啊，原来是下着黄土了。 嗯， 哎，就是有这么一种记忆哈。 是， 关于北京冬天，其实有很多的记忆，而且呢，冬天也有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对吧？比如说啊，我觉得就是跟冬天比较搭配的，就是像比如说这个下雪，尤其雪地里边拿串糖葫芦。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你要拿一个这热的东西其实比较舒服，但是就喜欢拿一糖葫芦， 是， 你就觉得好像跟冬天特别配。也有可能跟因为这个小时候这个各种书画册上啊，都画着雪人，然后必须得你拿一糖葫芦在那个雪地里边站着， 嗯， 是吧？ 我觉得可能是那种色彩的那种 搭配， 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也有可能 洁白的一个环境，然后有这个红特别正的那种红色 出 现在其中。 为什么这个雪人这鼻子都是红色的胡萝卜呢？ 嗯， 是不是也有这原因？ 为什么过年的时候要张灯结彩，然后挂上大红灯笼呢？ 哎，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冬天和什么是最配的哈。 是，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站在世界的屋脊仰望星空，您想看吗？首届喜马拉雅星空摄影展呢是在拉萨开展了，同时也揭晓了2017十佳西藏星空的照片。西藏因为海拔高，空气污染、光污染呢比较少，是亚洲呢乃至全球的观星的天堂。摄影展上的这个西藏星空的照片呀，璀璨的银河划过天际，美到窒息。每天对着手机的您，有多久没仰望星空了呢？ 嗯嗯，如果真是回想一下，感觉自己太久没有真的去看一看蓝天、看一看夜空的话， 嗯，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图片吧。确实是耿耿星河，太 美了，哎呦，太美了， 嗯， 就感觉真的啊，这是一幅画似的， 是， 对吧？ 哎， 嗯， 真希望出现在画中啊。再来说，这个是一个世界，也是咱们国内也是世界之最，这是世界最长、国内唯一的悬跨式玻璃索桥。 嗯， 最近这个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叫洪崖谷玻璃索桥， 哎， 已经在最近呢正式对外开放了。那么这个玻璃索桥横架在两座山峰之间，全长近500米，宽度是4米，其中的玻璃面宽是2米，桥面和地面的垂直落差大概是200多米， 嗯， 相当于站在66层的高度。那么为了也是成为了世界上啊目前最长、 嗯、 跨境最大的悬空式玻璃索桥。 对， 说的我心惊胆寒的。 是因为我觉得就甭说这远处的，就在咱北京周边的这玻璃栈道上哈、啊，人家还没有什么这全长488米、宽4米、这个又垂直落差到218米的这种玻璃栈道上， 嗯、 都是丑态百出啊，各种人啊，哎呦这害怕的，哎这你看着这都觉得有意思，就跟装的似的，对吧？ 其实真不是， 哎，抱着那柱子不撒手的，这挺大的一老爷们儿，或者是这个女士趴在地上哭的。什么样的都有，孩子这个站在那儿，这个站的傻呆呆的不动的都有，特别有意思啊。 其实还真别笑话人家、 哎嗯、 自己到了那个情况的时候， 哎， 不知道 不定怎么样的， 对，指不定敢不敢迈步子呢、 嗯、对。而且呢我觉得是什么呀，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对 对， 但是难以克服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恐惧。 这个还好，我觉得还有一种就特别吓人的，就是那种索道桥。 哦，对对对，因为那个太走起来太不平稳了。 还你说那还是平板的、 嗯、 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飞陀泸定桥知道吗？啊，就两根钢丝绳、 嗯、 周围呢是绑的那种麻花的那种网、 嗯、 你走完之后啊就各种的晃，哎，就在什么各个团建的活动当中我经常会见那种，你走上面，哎呦，这个甭说人多啊，人少你自己走，稍微那小风一刮呀，左右忽悠这么一晃，这心里边就开始害怕了。 曾经我真的挑战过儿童级别的、 嗯、 小孩的那种拓展项目 啊、 嗯、就是也是你说的这种，就是索道桥。 怎么样， 站上去，站到第一个就不能往前迈了， 就迈不开步了， 太不稳了。 对，迈不开步。 孩子好像还更好驾驭一些， 平衡力特别好， 对， 是吧？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九零后的小伙儿是免费为村民们拍全家福。太多人一辈子没拍过一张照片了啊！今年25岁的小伙儿呢，这个小杨啊，是来自云南省。2015年开始呢，每年春节他都会到家乡山区里边的村民家中，免费为他们拍摄全家福、个人照，并把他们冲洗好的照片呢装框送给他们。3年来呢，他已经为4个乡200多户、上千位老乡免费的拍摄并送去了照片。像小杨也说到了，说在这个一些落后的山区呢，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拍过一张照片，而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拍一张。还说到了会一直坚持下去，希望通过照片来改善乡亲们的生活。 特别有想法的一个90后的小伙子。 哎呀，对，以前毛主席说，我说这个做一点这个好事不难，难的是做 一辈子 啊，很长时间都做好事。嗯， 而且呢，你看这个小伙子呢，他可能是因为家乡条件的关系， 哎， 所以想到要为乡亲们要拍这个全家福。 嗯， 但其实，在城市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平时和亲人就是经常接触，但是可能都很难想到说，有时间咱们要一起抽空拍个全家福， 是这样， 留一个家庭的记忆。 对。哎，也是应该我们这个年轻人提倡的，因为有时候这个老人岁数大了，想不到这块儿，对吧？咱们可以当一个礼物啊，某个节日的礼物啊，送给老人，咱一块儿照个全家福，是不是？ 动动心思哈。 哎， 来说说大学生们，这个卖废纸攒钱，织了500条围巾送给环卫工人。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些大学生志愿者手工织了500条围巾送给环卫工人。 嗯， 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同学们呢，也是用平时卖废书报纸这个赚来的钱买的这些材料，然后织好之后送给环卫工人。 嗯， 也是4年时间一直在坚持做这一件好事。 哎，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的一件事儿哈。 是。 再来看一条，来看看2017年啊最后一期的摇号，也就是在是不是应该10点摇？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上午10点。反正今天就开始摇了，应该。 你提这事儿，反正心情就比较沉重。 我还挺高兴的，这期我摇中了，应该啊，应该是摇中了，该。来看看这最后一期的摇号吧。 嗯。 普通车指标883人抢一个啊！我们来看看，咱们记者呢从北京小客车指标办公室了解到，2017年的最后一期摇号数据已经公布了。普通的小客车指标呢，申请个人共有283万9459个啊有效编码。根据呢阶梯中签率相关规定呢，本期这个基数序号总数为， 这是1000多万啊， 1200多万吧。 嗯嗯， 啊，这个记者呢也统计发现了，2017年呢最后一次摇号中签率为0.11%。什么意思？就相当于883个人来抢一个指标。而明年开始呢，北京全年个人普通车指标仅为3.8万，中签难度呢或将数倍于今年。此外呢，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的小客车指标配置呢1543个，还有超过10万人在轮候等待明年配置。 是，嗯，除了默默的祝福，希望自己能够幸运中签之外， 对， 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说的了。 对，但是其实也提示我们了，那你看这个，作为咱你说这个现在都说没车不行， 嗯， 但很多人家现在没车呀，比如像你， 嗯， 人我觉得你做的这个点盘特别好，没车但一直绿色出行，对吧？不是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提倡大家，为什么说人家摇号呢， 嗯，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绿色环保出行，对吧？能给环这个蓝天做一份贡献，做一份贡献。 嗯， 所以我真的啊，我就可以说，就能把这个摇号的这个撤下来，您都把它撤下来，这样我们呢才能 稍微增加一下中签的几率。 不是，就是真的说实话，就是如果说没有必要说非要买车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每天绿色环保出行也挺好， 嗯， 也挺好啊。 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对， 你像比如说像我的话，我这摇签真的属于刚需啊，是不是？ 嗯，对，嗨。 但是同时我也不会忘记绿色出行的。 哎，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这个冬天呀，啊，和什么是最配的哈。 哎，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长岭的歌曲《少年梦想家》。 这首歌来自长岭的《少年梦想家》。 嗯，我们 正今天来聊的话题啊，说的是 我不说梦想， 对对，冬天和这个什么是最配的啊？ 是， 我相信其实就是不用说，大家肯定会说到一个，就是火锅。 没错，我看到平台上好几位朋友不约而同提到火锅了。 火锅， 你比如说像陈希婉说火锅，哎，很干脆。 对。 然后洪润也说了， 嗯， 说呢冬天当然是和火锅最般配了。 对。 作为一个吃货，必须是火锅。 嗯、对，而且我觉得火锅呢其实是分两种吧。 嗯。 我就在我心里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年轻人吃的这种火锅， 就像这个洪润说的呀，他说几个朋友围在一块儿、然后看看大山，吃着火锅是很开心的事情。 看看大山， 看看大山， 嗨、哦哎，我还说我是上山里吃去了。 哎呦，那你还挺挑地儿的。 不是、 啊， 我就觉得就是说，一种呢是那种就是现代化的那种火锅，哎，就是比如说这个里边啊，其实有底料的，就什么什么咖喱味的呀，什么各种味道的， 哦 嗯、辣的不辣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相对于传统的那种现代化火锅呢，就我觉得就是涮什么都行，什么鱼丸啊，对吧，各种什么花呀都可以，但要传统火锅呢先涮的一定是肉，就这种，哎，是不是，就是一定是这种这铜锅子。然后铜锅子呢现在其实能吃铜锅地不多了，因为它这个不在屋里不毕竟不方便嘛， 是 吧，然后你一铜锅子，然后周围再围着人，这个调料我觉得好像传统的这个火锅里边那调料偏甜，哎，而咱们这个火锅呢偏咸口，然后呢就是颜色也偏深一点，看起来没那么讲究，但其实吃起来，反正我个人还是偏向于那传统火锅，毕竟是一个这个爱好这吃肉的一个动物嘛。啊，对， 你还真是，确实是这样。 对， 我就觉得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啊，其实对于吃火锅是特别讲究的。 嗯， 啊，需要这个准备哪些这个食材？ 对， 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哎，涮哪块不涮哪块，是不是？ 对， 光肚就那么多种，什么叫肚仁啊？是不是？这个肚片啊？是不是这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 你行家呀， 不是行家呀， 嗯， 就好吃嘛，对吧？就是火锅里边你得挑啊，要不然怎么咱们冬天爱吃火锅呢？尤其是什么呀？就是冬天下雪的时候， 嗯， 在咱家那四合院，哎，就是要有的话啊， 哦、 要有一四合院，哎，坐在里边看着外边飘着雪花的感觉就更好了， 应景啊。 对、啊，再来看还有发来图片呢，你慢点吃啊。他说这个，就是这个啊， 哦、 烤白薯。 是 烤白薯， 要大早晨吃烤白薯、 嗯， 你确实得慢点吃。 对，这还真是就在北京叫烤白薯， 嗯， 其他就要烤红薯，人家 烤地瓜， 烤地瓜， 啊、 对，这咱只有好像北京人就习惯把什么颜色都叫白薯， 是 对吧？这红的叫白薯，这白的还叫白薯。 你看看人家这个烤的，哎呀，感觉油香油香的。 对， 哎呀，红瓤 油香油香。滴了点香油，油香油香的嘛， 真想咬一口。 哎，确实是，而且哪儿最好吃呢？贴皮这块最好吃， 是 对吧？贴皮这一块，哎呦，就感觉这有点红红的这种感觉，特别 香，味儿都入在那儿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还有这个像那个装睡陆先生说了，软绵绵的袜子啊，这也是挺好的。 嗯， 这软绵绵的袜子 是 软绵绵的袜子，不是软绵绵的被窝吗？软绵绵的袜子是那种毛巾袜。相对较厚， 嗯， 这种天气穿起来感觉也不错。 哎，在家里边穿家居服也挺好的。 对啊、 来看看这个林空路说了， 嗯， 我觉得还是被窝，冬天呀、啊、就应该窝在被窝里，就像动物冬眠一样。 对， 嗯， 家里边啊，如果有一壁炉的话呀，就感觉前面有一个那种懒人沙发， 嗯， 旁边沏着一杯咖啡， 是， 哎，拿着一本书，然后家里边如果是傍晚的话，一定点那种暖光。就是黄光的那种灯，就坐在那儿之后，哎呦，你觉得这做什么都行， 点上一盏黄光啊，其实不难做到。 嗯， 那关键是找那壁炉的搭配，壁炉的那个别墅就有点难了。 就这个不是，你可以画一个吧，墙上贴壁炉的壁纸，对吧？ 啊，面壁思过。 壁炉还真是，你看，要是一壁炉啊。坐那儿你就觉得特别享受，要是一壁炉壁纸就像面壁思过了。 是， 对，还有 FE 他说了，和冬天最配的就是辣了呀，是不是？就和你最配就是我了呀，啊， 哦、 嗯， 哎，还说的还挺押韵的，挺有道理哈。 你看，就人家发来不同的图片哈， 火辣辣的 酸辣粉，而且你通过这个照片来看，可能还真是人自己吃的，因为你看每张照片的这个背景都不一样，是吧？有跟饭馆吃的， 嗯、 有在家吃的，好像是不是？你看，哎。 反正人家生活是挺精致的， 对，反正我是好多都叫不上名了，因为确实对这辣的呀，这应该像那冒菜， 对， 是吧？ 嗯， 哎，这个像那个面，我们重庆小面呀、啊，或者是搁辣的什么各种面啊，牛肉面，就是面。 哎呀，看的就是感觉 啊。啊！ 你不要再配这种音效了， 这叫 坚持不住了， 这还好意思叫音效呢？ 啊、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这个阿山也说了， 嗯， 他说我觉得呀，还是刚刚这个吴主播说的， 嗯， 冰糖葫芦， 对， 这个我们年轻人呢还好吃草莓冰糖葫芦， 嗯，哎，对，叫什么叫年轻人？那我们就好吃山楂，就不是年轻人呗？ 人家就喜欢创新口味的嘛。 我还真是说实话，还就比较喜欢那个， 嗯， 这个。山楂的这个 传统味道， 哎，那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啊。 心里面觉得那个，因为先入为主，觉得那个是最正宗的。 尤其是让人再把你的壶啊 给 去了， 嗯、 哎，那就更方便了，更方便了啊。但是心里边老琢磨着壶是怎么去的呢，就觉得别扭， 嗯、 是不是？ 送你四个字： 最好别吃， 又懒又馋。 对对，还得事儿多啊。 哎，对， 这个还有这个吃货最浪漫，他说了。冬天其实最配的应该是烤肉，不是涮肉，烤肉也比较配。 没错 啊、 嗯， 烤肉也可以。对，反正只要是肉，尤其是羊肉，我觉得 是冬天讲究吃点羊肉，补补气血嘛。 对，而且好多人家讲究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寒冷，这个天气寒冷之前，人家是不吃羊肉的。 嗯、 第一个就是说怕这个羊肉啊，这个温补的嘛。怕补过了 上火， 对，上火。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羊肉啊，只有这个到稍微天气冷一点之后，这味道才好。哎，所以说这个天气冷点吃这羊肉哈。 嗯， 哎，还有这各种这个人说和这个蛋糕也比较配的，和蛋糕也比较配。 蛋糕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很搭配。 爱吃甜食，其实爱 是 对爱吃甜食都挺配的啊、 嗯。我看到这个西瓜萤火虫说了。说我觉得到冬天呀、啊，我的这个大衣厚实的大衣，加上我冻红的脚踝，这两个很相配。 哎， 年轻的姑娘 啊，对，现在还有人就是脚踝还， 我觉得不敢穿了吧，这么冷的天气， 不知道啊， 数九的天气， 周围也没什么年轻人呢，关键。对，问 你这打击面有点广 啊， 你小心咱们同事们都在听节目呢。 不是，关键就是啊，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少。 但是还是提醒，作为一个老姐姐，我还是提醒年轻的姑娘们，真的，这个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要注意保养了、 嗯。没错，这 是 要不然这个到现在你没事儿，现在你年轻 啊， 这是 就怕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怕做些病啊，这个岁数大之后就成问题了。哎， 千万不要追求美丽动 人。 人 家这腿都没事儿的时候，你那膝盖就开始疼了。 是 啊， 嗯， 老话说的，哎呀， 老人说的， 老人说的。而且呢，就是说，谁说这年轻就一定露着脚踝就是年轻代表了？ 也不代表美呀、啊，对不对？ 那不知道是年轻人的事儿哈。 啊， 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说，冬天和什么是最配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江。 各位好，我是远远。 今天来说的话题是说说这个冬天的时候您觉得和什么是最配的。 是 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就是什么火锅啊， 嗯， 奶茶呀， 烤白薯啊， 烤白薯啊，羊肉啊。这羊肉就分很多种了，比如说涮的，烤的，对吧？ 对， 做羊肉汤的。 是 羊肉汤，这个季节尤其是再放一点胡椒和特别好，对吧？还有像那个包饺子的， 我就喜欢听你空口讲做菜， 烤 一点食物都没有， 烤羊 这馋的我 烤羊腿 啊 烤羊排，这些都特别好。 是 啊就特别馋。 自带音效。 对特别有意思哈。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冬天啊，这个和什么是最配的。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明年的北京中考语文数学试卷满分调至100分。近日呢，北京教育考试院呢也是发布了2018年北京市中考考试说明。记者了解到呢，2018年呢，北京市中考呢将实施新方案了，在原5科基础上增加4个学科，调整为科目选考形式。英语呢增加听说考试，除语文、数学、英语3科必考外，物理、生物、化学包括历史、地理、思想品德实行5选3选考啊，语文、数学满分均下调为100分。 嗯，我是想对这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说一声啊， 说一句， 就不管是怎么考，它都是形式上的一种变化， 嗯， 真正考察的还是你所学习的知识 到底扎实不扎实。 对对对，尤其是基础知识。 哎，老姐姐就是老姐姐， 这番话说的，反正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但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 考出一个好成绩来。 对对对对，你真是 啊，对啊，老年人都这么说嘛。 嗯，语重心长的，对，真心的祝福啊。嗯， 虽然啊，我之前经常说你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呢，咱们已经到今天了，就是发挥好自己正常的水平啊，正常发挥，别害怕啊。毕竟这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小步，迈出这一步，你还有很多机会，因为你上了高中之后还要选择大学的机会。啊，上大学还有选择专业的机会，这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你正常发挥就好了。 嗯， 我从来不给你压力，不用考太好。 反正我和你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哎呀， 哎呀， 太气人了！ 老哥哥、老姐姐，真是。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很厉害呀。 哎， 浙江大学造出了超级电池。 哇， 这个充电5秒钟可以通话2小时。 嗯， 最近呢，这个、科学家研发出了一款叫新型的铝石墨烯电池。 没错， 这种电池寿命超长。 嗯， 实验室的数据也显示了，说1.1秒就能够充满电。 嗯， 在-40摄氏度到12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范围之内都能够正常工作。未来呢，如果能够这个很快应用到手机上，那么充电5秒钟通话保证2小时是绝对可以成真的。 对， 就是秒充啊。 如果说能运用到这个汽车上，电动车、新能源车上，那就更了不得了。 有时候就是这研发的一小步真的可以实现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对啊，为我们生活提供很大的便利。 嗯， 您看这个，如果说按他这个道理来说，充上5秒能通话2小时，那您想想，您要在车上充5分钟，那跑个1000公里，哇塞，这多过瘾的一件事儿啊。 尤其针对手机来说，它是既耐高温又耐严寒。 哎，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冬天手机啊， 再也不用担心吃火锅时手机掉火锅里了啊。 还有这个冬天和这个手机死机最配，这个也将成为不现实了。 打雪仗的时候都把手机放在手里边拿着。 对，当雪仗打。 当雪仗打夸张了啊。 是，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男子呢是从德国跑步来中国，一共是11249公里，穿烂了40双鞋。德国男子呢是耗时9个月从德国跑到中国了，用双脚来丈量丝绸之路，尽管遭遇了双脚骨折等多重的困难，仍于12月16号抵达上海。据了解呢，他也是跑了10000多公里，穿烂了40多双鞋。他说每天跑40到80公里，只是其实听上去很惊人而已。 嗯，也许就像他说的一样， 嗯， 当你就每天就专注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这个公里数其实确实是不在话下。 没错， 但是他这个行动啊，确实让我们觉得也算是一个见证奇迹了。 哎，是这样的。 接着来说，这是魔鬼的步伐呀。 嗯， 这位男子呢骑着行李箱在2环高架上逆行。这个2环还不是咱们这个北京的2环， 哎， 说的是武汉的事儿。 嗯， 最近呢，这武汉的一名男子骑着行李箱在2环线的高架桥上逆向滑行，这民警立即的上前将他拦停。询问之后才了解到，这名男子呢刚刚从外地回到武汉，出汉口火车站之后发现自己的手机和钱包都丢了，又冷又累，他呢又着急回家，于是突发奇想，决定走捷径，骑上自己的行李箱就上了高架桥，在这样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也请问您这行李箱这么金造是什么牌子的呀？ 嗯，这虽然说起来觉得挺有意思，但仔细想想真挺危险的，因为无论是高架桥、环路还是高速，那都是禁止行人和这非机动车行驶的，这都是法律规定，这是根据这个高速的这个公路的管理规定来制定的，不是说您说想 超过捷径，说我就上个二环路高架桥了，说我就上个高速，那不是这么回事、嗯、啊，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 而且我想说的是呢，这小伙子虽然这遭遇挺让人同情的吧，但是呢，这毕竟啊，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有事找民警， 哎， 最后民警找上他了。 对， 哎呀， 还有一种呢，这还好，这人家是真是遇到困难。还有一种啊，其实咱们在公路上也能见到，反正我是见过一种什么呀，小两口吵架了，在车上吵架，有一个生气了。从高架桥也好，高速上也好，开车门下来之后直接逆行往后走， 嗯， 就因为堵这口气。您想想，这堵的可不是一口气啊，这堵的是那命啊，是不是？所以说一定注意方面安全啊、 嗯、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七旬的老人钢笔画走红网络了，只为留住家乡的旧景。对浙江兰溪人而言呀、啊、桃花坞呢是个特别的存在啊。现在呢这些旧景致啊，这个被70岁的王恩呢，这个一个老人呢是用钢笔呢复刻到画纸上了。这组名叫桃花坞的这个钢笔画一发布啊，立马是走红网络了。老人说我还想继续来画画啊，留下这个城市的记忆。 嗯，有会画画的老爷子，就有这个会打篮球的老奶奶。 哎， 这82岁了，这位篮球奶奶仍然在征战，想让更多的人爱上运动。 嗯， 老奶奶姓岳，那么今年已经82岁了。她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在坚持打篮球，2000年的时候呢开始学习瑜伽，2013年岳奶奶呢加入了中老年女子篮球队。当时呢其他的队员都有点顾虑， 嗯， 但是老人家呢随手几个动作就顺利入队了。岳奶奶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头银发，但是身手矫健， 嗯， 惊艳了全国的赛场。 哎呀，这个可能对于上边咱们说这个画画这位老人啊， 嗯， 这个现在走红网络了，但可能呢这等了那么很多年之后，没准这就成为以后的这千里江山图了呢。 是， 对吧？这老奶奶呢没准过几年就能给自己孙子呀培养出一什么中国第二个姚明什么的，是不是？你看人家这老奶奶这82岁，这技术这么过硬，是不是？那再带着孙子怎么着，带着练习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啊，再来这个关注一条吧，我们来看看，千万别是这种网红糖果。最近呢，灯泡糖大热，但这种糖呢，是一旦放进嘴里啊，再想拿出来就十分困难了。专家呢表示了，卡在嘴里的这个灯泡糖呢，会沾满口腔啊，而且呢，造成通气道阻塞，影响这个患者吞咽正常呼吸，有窒息危险。即使等糖果正常融化，长时间张口也会给关节带来损伤，不要再尝试了啊！再跟大家说一遍，不要再尝试了。对，因为这个很多年前就真的是因为不知道，那我不记得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儿了，就好多人尝试吞那灯泡， 是 就不信这邪啊，这为他能进去就能出来，我就能吞进去。但后来发现因为口腔构造的原因，当吞进去之后就跟那损某那原理似的， 嗯， 你进 卡住了， 卡住了，直接就给卡住了，你想出来那出不来了。一样的道理，这灯泡是糖，它虽然是糖，但也是灯泡的形状，进去那是真出不来，所以千万别尝试啊。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这种就是网红带起来的一些这个新流行的吧， 嗯， 一些新鲜的事物， 嗯， 很多我都是心里边还是存疑的， 哎， 就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跟从吧。 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从网红的角度来说吧，可能也网红是新兴的一个行业， 嗯， 但是呢您得想，您无论是在哪个媒体上出现，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 是 您做的一些事儿可能会引起这个平常或者是这个像这小孩子们来模仿，这有很大影响。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些关于这些网络直播的平台啊，也应该再加大一些管理，像这种这种视频是否可以给它禁止播放？ 没错， 啊，嗯，好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一说吧，这个冬天和什么是最配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我们来选一首啊，来听一首这个哪首呢？你们噔噔噔噔噔噔，来这吧啊，这个青蛙乐队的《午夜曲》。 嗯。 又是一个想你的夜里，我淹没在思念海里，没有你空气变得也犹豫不清晰，烦恼时总想有人安慰，快乐时也想与你 是来自青蛙乐队的一首午夜剧。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冬天和什么是最配的呢？ 是 什么什么是最配的？和什么最配？ 说出你心中的那个答案吧。 啊、对呀、啊嗯，木子乐言他说了，冬天和火锅栗子最配。火锅栗子是什么？栗子火锅吧？ 哦， 不知道啊。 这是栗子和火锅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常想到的都是糖炒栗子。 哦，糖炒栗子 是吧？ 那他干嘛跟火锅搁一块？火锅栗子呀， 或者他觉得这两样 火锅炒栗子 这两样都要兼得。 对，嗯， 来看看俊说了，他说呢，这个山东的大锅全羊， 哎， 弄一碗羊肉羊汤，再撒一点香菜， 哎， 每年回到山东老家，丈母娘都会为我们亲手宰只羊，然后哎呀，直接这一锅大锅全羊就出锅了。 是不是今年回老家可以带上我们了？我们倒是也挺爱吃羊肉的， 那你不得准备点见面礼什么的？ 咱们准备香菜好不好？我 吴主播是吧？会过日子已经到了极致了， 自备碗，自备碗筷啊！我来特大号的碗啊！来看那个高原上的长发姐姐说了啊，与冬天最配的就是美食吧，吃着火锅，唱着歌。 还有呢，啊，这位叫做养猫的狮子，他说了，拥抱。你们说的都是这个，哎呀，这个吃这个层面的，我想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需求， 对， 暖暖的拥抱， 吃完饭来一个拥抱， 最好打一个嗝。哎呀， 太 真是，哎呀， 我与你，他说在即将毕业的这个冬天里，雪糕与太阳是最配的，雪糕和太阳，这个真是啊，我就让老姐再说你几句吧。 没有，我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容易做一下病啊，这个，甭看现在没事儿，等岁数大之后，你这胃还受了吗？ 啊，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不能光想着饱口腹之欲，还得想想自己的体格。 这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 体内啊，当火大的时候，真的就比如胃火一大之后啊，真的好多人喜欢吃凉的， 贪凉了， 但一下啊就容易把它给激了，做下病，这是实话。 但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在这个寒冬腊月的天气，然后，再锦上添花，再来点这个冰凉凉的东西。 哎呦，这能胃里边能受得了吗？啊， 来看这位朋友叫做木瑶瑶，他说了，火锅、热奶茶，还有就是呢。我喜欢的人的口袋、怀抱和被窝， 主要是口袋，口袋，喜欢人的口袋，买什么都有人给付钱， 啊， 这不是不论是冬春暖，春天还是夏天都行。 你看你又敏感了，人家说口袋可能是帮他装着， 帮我装着我的钱包的口袋，人家说的是温暖手的那个口袋， 是 能把自己的手给温暖了， 对 吧？哎。这个再看看其他朋友哈，好多这个各种发，我发的我们都饿了，说实话， 真的是 全是锅啊，各种什么样的锅都有，什么鲜笋乌鸡汤的，什么是这家，哎呀，什么都，咱们能不能就是说几个， 说点精神层面的 啊？ 你看看这朋友说的，他说我觉得这个冬天和雪还是最配的， 哎， 虽然呢这个可能是要一直贫血到这个新旧交替了 啊， 但是呢就是还是希望冬天能够下一点雪。 对，这一定下了雪之后啊，这个就好多朋友就喜欢那下雪感觉，就首先我觉得小孩吧特别喜欢在雪里边玩啊，打个雪仗啊，堆个雪人啊，挖个雪洞啊， 是 都好。这个年轻人好什么踩雪，就是哎一片这白白净净的雪，然后自己往上踩，咯吱咯吱咯吱，那脚印儿踩在雪上那种感觉， 是， 哎，再拍个照片什么，来个背影，来个这个整个雪地就您一个脚印儿这种，啊，这种照片也特别有意思啊，哎，还有这个大脸丝他说了，说这个这不是冬至刚过吗？这个、饺子最配啊，对吧？吃完这饺子之后再也不用动耳朵了，很开心啊！这个一年了，这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都有这我们几个人都一直还在，啊， 哦、 一直还在，就你看多好的一桌人，就像一家人一样， 友情一直不散哈，真好、 哎、 真好， 特别好啊！ 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我冬天我想到的居然是这个冻柿子， 哎，这也是一个 很。小时候见的多吧，就是很多家里边喜欢 对 就囤点这个柿子， 尤其咱们房山那磨盘柿 啊， 往家里边阳台一放全让鸟给吃了 留着喂鸟了是吗？ 不是，我真的这样，我放阳台上我几个柿子一共不多，我说冻上好吃啊，等着吧，等都还没冻上呢鸟都给我牵了，哎 呀, 哎呀 就当做好事了吧， 是的是的， 后来我还是搁冰箱里边吧，对，就真的那个冻柿子真特别好吃， 没 错，哎，你要说刚才那冰激凌好吃，咱说对身体不好，当然那冬至对身体也不好，但我觉得那味道真的，哎呀，冬天，快上那么一勺，太过瘾，透心凉， 甜甜的， 但能吃的里边那小舌头，哎呦，太舒服了啊！ 来看这位叫做袁酱的朋友说了，他说东北的炖酸菜， 哎呦，这好，东北的炖酸菜，内蒙的炖酸菜都是特别有特点的，内蒙是用羊肉啊，土豆，就内蒙那个沙楞楞的土豆。一入嘴里，哗就棉花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吃到了， 特别过瘾。然后再有酸菜的味道，还有那羊肉，哎呦香，别提多香了， 已经产生一种通感。 哎呀， 啊、 说的吧，咱们我觉得就是集体吧，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儿吃顿火锅好不好？ 嘿， 啊，这个不是咱俩，是人家就咱们一块儿 啊， 是 咱们一块儿啊， 加上你的三五好友， 对，咱俩也一块儿也行，得你出钱啊。冬天最配的就是我觉得那份温暖， 对 吧？能有的就是无论是从朋友啊、爱人啊、这孩子身上能得到的那份温暖，还有就是吃到这桌象征着温暖、代表温暖的这桌饭，就特别好。 暖暖的冬天，情意绵绵的过。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背包，再丢唠叨。 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冲沙发，冲沙小，冲沙路有人唱关掉，恨的多，爱的少，只想越跳越高，越跳越高，把地球烧一掉，一颗心不够不够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我只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够不够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北京时间9:00 FM 986